这里与四川的九寨沟、新疆的喀纳斯和北京香山并列，成为了中国最美的四大秋色。从十月的下旬开始，塔川呢就开始进入秋季了。到了十一月的下旬呢，叶子就都变得红艳艳的了。穿过塔川村口的古生林，依稀沿途石阶拾级而上即可入村。满山的树叶色彩斑斓，从黄、浅红再到火红，次第分明。塔川的最佳旅游时节呢，便是十月的下旬到十一月下旬了。这里其实只是一个有着几十户居民的小村，匆匆游览一遍只需要三十分钟左右。如果时间宽裕的话，可以安排出三天的时间，顺便走一下周围的红村以及木坑竹海等等。塔川周边呢，还有其他很多古村落，像南平啊、西地呀、红村啊，还有秀丽、平山、卢村等等，都可以搭配选择游玩。从南到北，去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美丽秋景。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新疆白哈巴村。白哈巴村呢，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界河河畔，地处中国版图最西北角，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境内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图瓦人最集中的一个村子，号称中国西部第一村，中国最美的八个小镇之一。由于这里远离尘嚣，长久以来始终保持着古朴醇厚的民俗风情，这里的自然景观尤其是秋天更是美不胜收，让人只愿沉醉其中。十一月的白哈巴，秋色仍然是没有褪去的，山村是五颜六色的，红黄绿褐色，村民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袅袅炊烟在这样一个宁静悠然的童话王国中慢慢升起。在这里赏秋景的时候，难免也会遇上下雪天，更是给人一种神秘和震慑感，时而彩霞满天，时而云雾缭绕，时而飘落雪花。被白雪覆盖的村庄、树林以及道路、山体和炊烟，起早的人群相互映衬着，每一个结合点都是一幅美丽的水墨画。在这里呢，周边还有很多地区可以去尝试游玩，比如说阿勒泰地区、阿勒泰市、布尔津县，还有吉木乃县、青格县等等。我们进一首歌曲，稍事休息，一会儿回来继续带领大家来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美丽秋景。Something in the sun or the air. It's making me wanna run away from here.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to stay with you, but no. So I keep on making excuses about the sun, the earth, the rays of days unknown. But wired and I'm tired of it. I know you're trying, but you'll never unravel me. Season that we're in. That's making me think that we're not supposed to do this. lose. I keep on making excuses about the fall, the rise, and how my mind is ruptured wide, and I'm tired of it. I know you're trying, but you'll never unravel me. Hey. 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从南到北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当中的秋色美景。下一站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腾冲。去腾冲，当然要去欣赏古银杏。腾冲的江东古银杏村是一个在云南腾冲旅游一定要去往的地方。银杏村位于腾冲县的古东镇的东南角，那距离政府驻地呢差不多是7公里左右。每年从10月的下旬到12月中旬，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，都是欣赏银杏叶的最佳时间段。因为这里独特的气候原因，银杏树的花期是较长的。每到深秋，房前屋后、小路上、还有石墙上、瓦房上、水沟当中、菜地里，黄叶纷飞，一地的金色，最是一泡温泉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到了腾冲，除了可以欣赏银杏的美，腾冲的热海，还有和顺古镇、腾冲火山国家公园、北海湿地、樱花谷等等，都可以一并去欣赏。如果不想走太远的话呢，北京房山的坡峰岭红叶景区，那么现在也是到时令可以去看了。提到北京的红叶呢，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是因为学了那篇课文《香山红叶》而只记得香山。其实北京周边有很多地方可以欣赏红叶，比如说房山的坡峰岭红叶景区。一到深秋时节，坡峰岭周边群山层林尽染，美不胜收，还有很多的柿子树，秋尽时在红叶的影印下格外的抢眼。 这里的红叶呢，主要以黄芦为主，红得诱人，漫山遍野的红叶随山势起伏，蔚为壮观，似乎要用秋天最浓烈的色彩把整个坡峰岭给包裹住。坡峰岭的海拔并不算高，只有不到700米，无论低头抬头还是回头，处处都是美景，所以呢，来这里爬山并不会让人觉得十分疲惫。在赏夜最高处的鹰嘴岩，便可以将整个山色一览无余了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98.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从南到北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秋季景色。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温州雁荡山。如果我说雁荡山你觉得太过陌生，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番景象的话，那么我相信你应该是看过琅琊榜的，琅琊榜里面说的那个琅琊山便就是雁荡山了。而11月的雁荡山芦苇飘荡，一片落叶染了整个秋色，一季落叶沧桑了一个流年。秋天你一定要来雁荡山，因为这里便美成了仙境。最美的秋色隐藏在山林当中，隐藏在瀑布周围，隐藏于古树之间，每一处都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。登高远望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你一定会爱上秋日雁荡这里美好的景致。雁荡山山形怪趣，层层叠叠，山林丛生，深秋时节这里的色彩是最为艳丽的，秋游雁荡可谓有形有色。 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寻找中国最美秋色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大理无量山。当其他的城市慢慢进入冬天，这里的春天才刚刚来临；当其他地方大地飞雪，这里已经是花开成海。这里就是云南大理无量山。金庸先生在他著名的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，开篇即让读者跟着大理国滇南王子段誉进入神秘莫测的无量山。现实中的无量山没有刀光剑影，山脉绵亘延伸，丛林深深，生态景观独树一帜。当人们进入樱花谷之后，便被山野中五彩缤纷的颜色所吸引了。那一簇簇粉红色的樱花宛若粉色的云朵般，令人痴迷陶醉，仿佛仙境一般。谁曾想到在深秋初冬的季节能够欣赏到这般美丽的樱花景象呢？快来大理，一起感受着绝妙的南国美景。下一站我们去往杭州。不同于春季时的花红柳绿，秋季的杭州处处展现出了双叶红与二叶花的极致美景，令人沉醉其中，欲罢不能。杭州的秋景在杨公堤、还有曲院风荷、龙井路以及灵隐路都可以找得到。杭州的秋不是某一个景点的秋，而是整个城市的秋。寻找祖国最美秋季，最后一站我们去往广东的南雄。说到广东呢，其实这里是一个四季并不分明的地方，但其实在粤北地区有一个柠檬色的金秋童话地方，这就是南雄。这个岭南的银杏之乡能够满足你对金秋的所有幻想。这里的秋色虽然不如北方铺天盖地的浓烈，但青山绿水间的这一抹黄便足以惊艳整个岭南的秋天了。比如说平田的银杏林，它们多分布在村落附近，尤其是冯屋村、奥北村以及军营寨的银杏是最为美丽的。而现在这个季节也刚好是体会银杏的最佳时节，静静地聆听落叶纷飞的声音。油田镇也是可以的，油田镇的银杏虽然没有平田镇那样有名，但这里却有着南雄地区最古老的一株银杏树。在地黄村有一株树龄达到1260多年的古银杏树，每年产银杏多达1000多公斤，堪称是华南第一古树。帽子峰的银杏林与平田镇和游山镇的不同，这里的银杏有另一番的壮丽景色。这里的银杏树树龄虽然不是很长，但胜在连绵成片，在是已废弃的老房、旧式的宿舍楼，满满的怀旧气息油然而生，仿佛就是一卷泛了黄的记忆胶片。今天带领大家从南到北领略了祖国大好河山的不胜秋景。其实每个人的家乡都有秋天最美的地方，因为秋天本身就是四季中最美的季节，或芦花飞扬，或遍地金黄，或艳丽似火，或一幅浑然天成的美丽画卷。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分享你的秋季美景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